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逢星期三晚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 啦。好啊，今日就冇乜精神，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大家昨晚都睇到通宵係嘛。你睇到幾點啊？ 五點幾， 唉，好啊，跟住翻工就最好啦，因為嚇幾善用時光啊。OK， 今日咧雖然我知道好多人都投訴噶啦，就係一周時事咁啊，又講足球，咁但係咧世界盃事實上亦都係有好多 政治元素喺 啊，政治元素喺度乜入邊啦。嗱，英格蘭琴晚上一級啦，咁你估嘅有冇希望有冇機會咧？就係英國對俄羅斯咧？ 睇埋八強先啦。 是嗎？ 因為一邊就對克羅地亞，一邊就會對 克羅地亞贏的了。我都即係我不投注，但係俄羅斯對克羅地亞我都係猛。 唔係，克羅地亞有個問題，我在我嗰個專欄都有寫，就係話佢一退到呢個淘汰賽咧，就有一個心理病出嚟。嗯，其實喺2008年歐國杯到今日咧，都一路都有呢個問題喺度。 我覺得係最對住大佬咧，就唔敢發圍嘅。 一嚟啦，二嚟個 VAR 唔係喺個控制室嗰度，就喺普京嗰度。 喺普京嗰度 打電話問普京話得唔得啊？咁跟住唔得。 要即係我諗俄羅斯嗰個最低基本盤啦，都係要去四強噶啦。如果唔係，普京都覺得即係呢次唔划算啦，因為抌咗咁多錢落去係嘛，抌咗成幾廿億盧布落去，咁喂四強都基本盤嚟啦，係嘛？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俄羅斯對克羅地亞就差唔多都實進級噶啦。咁如果好彩嘅英格蘭下一場又贏嘅話咧，咁差唔多即係對壘嗰個機會都去到1/2啦，係咪啊？ 係啊， 得四強啫嘛。 即係英格蘭呢次走線都幾好嘅，因為佢唔使上線對住又有法國、阿根廷、又葡萄牙、烏拉圭，跟住比利時、巴西、墨西哥呢啲，所以上線係打餐死嘅咁解。咁所以我都驚上線啲球隊就算入到決賽都係遍體鱗傷。 係啊，嗱，幫我哋唔講嘅，我哋純粹用一個政治角度去分析一件事啫。英格蘭嗰度咧，我諗琴晚啊，即係喺酒吧入邊，香港球迷睇嗰個狀況咧，阿 William 咧要即係介紹一下，講講 失控， 失控啊嘛！嗱，點解失控咧？我哋要解釋個政治原因啦。OK， 嗱，但係咧，第一個消息咧，同世界盃有關而有政治有關咧，就係哥倫比亞射失12碼球員咧，今日收到死亡恐嚇啦。 其實不是第一位的了，今屆其實如果追溯到哥倫比亞有這些恐嚇事件，其實要去到94年的美國世界盃那次阿斯高巴，其實他是擺了烏龍球，結果他回到國家自己是被人槍殺的。後來那條友拉之後，是一個保鏢，就說他落個太巨額投注，結果就因為這樣殺人。但其實大家知道，哥倫比亞向來都是一個 狗犯之地， 系啦，狗犯之地咁啊，毒品啊，呢啲咁嘅搶嘢啊，好多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先屢見不鮮。咁所以就個問題就係、是、呢班球員其實今屆嘅話，哥倫比亞踢得又係幾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場對日本已經紅牌，那個球員山提士都收到死亡恐嚇。今日佢又係送咗12碼，結果又收到死亡恐嚇，射失12碼嗰兩位巴卡同埋梅利亞又收死亡恐嚇。咁其實講真嘅，以哥倫比亞嗰個能力，佢哋未必會保障到呢個球員翻到自己國家安 全。我聽你真係驚，大佬，喂，到咗如果係咁咧，就不如唔好翻去住啦嚇。 唔係以佢哋嘅財力咧，呢班球員其實留喺歐洲冇問題，因為佢哋喺歐洲頂級聯賽效力嘅。咁你話要留喺歐洲即係生活就冇問題，但係始終南美人有一種就係對自己國家嘅種懷念或者係啲思鄉，咁所以就你話叫佢唔翻去有冇可能嘅事？ 其實咧，如果你以往睇南美足球球員咧，佢哋喺歐洲揾食，大部分嗰表現都唔好嘅，即係唔係好似佢喺家鄉嗰度啦。其一咧就南美球員嗰個表現咧，從來都係波幅好大噶啦，有啲踢幾年就已經謝曬噶啦。咁唯一即係我諗例外啲係咩咧？譬如比利啦，比利真係由頭到尾都咁。 保持得咁好啊，甚至 可能美國啦，喺美國踢得幾好啦。 唔係佢可能到而家佢個身形都保持得很好噶。咁馬拉多納就例外啦。咁你即係一唔踢波成個豬咁樣。咁但係馬拉多納嗰啲都係好，佢即係到收山嗰時候都係仲有，即係仲係相當之犀利噶嘛。咁 但係佢個烏鴉口今年暫時未發作， 梗係唔好發作。 收聲，佢自己都知唔好講咁多。 但係南美球員咧，佢如果就算踢得好咧，佢一行開佢去其他嗰啲。就成個人鬆懈曬嘅啦，即係有一個我聽過最經典就話，唔知踢踢下要翻去呢個參加巴西個嘉年華。 咁講 啦，Mundo啊，我記得係 美斯係一個好例子，其實佢就即係今日個成就係即係大家認為佢係歐即係世界而家數一數二嘅即係頂級球星。咁、但係個問題你留意下，佢一路都係喺西班牙，咁、始終因為語言啦、文化可能西班牙會比較接近翻阿根廷少少。咁佢點解唔去英超？講真嘅，去到嗰個地方英文又唔識。加上嗰種體力化， 凍啦， 又落雨啦，佢哋係頂唔順嘅。咁所以即係思鄉名就喺球員嚟講係一個挑戰嘅問題。 係啦，但係講到如果譬如話頭先，呢哥倫比亞啲球員受恐嚇咁樣啦，嗱受恐嚇咧，而家我哋都未咁斷定係咪真係嗰啲集團嗰啲恐嚇啦，可能係或者未必。 啲球迷啦， 球迷都可以。但係當年阿斯高巴哥咧，應該俾吸取大家一個教訓就係咧。喂，就算跆拳都好，你唔好賣曬哥倫比亞，冇乜必要啊！真係係嘛？邊個有機會就買邊個啦。 唔好買啲海鮮。 係啦，咁你自己落注落得差，你又唔可以揾個球員去泄憤噶嘛？ 有個字博彩博， 係啦， 係咪先？呢個係問題，就係啲博弈嘅嘢嚟噶嘛？你如果瞓曬成副身家咁。有咩意義咧？ 咁同埋你喂，如果你係集團，你可以唔找數噶嘛？理論上 大把喎，呢啲係好出名嗰啲外圍找數呢啲。 係啊，可以唔找噶，可以即係掛住帳先噶嘛。咁但係講到呢一筆咧，就即係其實我哋今日都冇乜時間嘅。今日其實真真正正係要講嘅新聞係有兩單，其一咧就係海航嗰個高層人員咧，就喺突然間喺 法國 就跌死咁樣啊。咁但係呢個我個人覺得咧，就要睇多少少先至係可以判斷，所以今日未必講。但係咧，起碼我可能我今日都會寫啦。咁其二咧就係墨西哥嗰個即係總統選舉啦。咁呢個即係講哥倫比亞就可以拉一筆嘅。我就唔相信呢個墨西哥嘅總統話，雖然話係左翼啦，但係佢可以即係改變到墨西哥嘅情況，因為咧嘗試去改變墨西哥嘅現狀或者南美呢啲國家現狀嘅人咧，神早已經俾人槍殺咗㗎啦。如果你咁啊，即係 唔係有錢嘅啦，冚唪唥去曬美國，或者係有能力都會去美國去避。 啊、 即係我識一個朋友，佢係薩爾瓦多人嚟，咁、但係佢就好細個就跟咗屋企人去美國生活。咁佢而家喺澳洲讀書啦。咁佢同我講就話，根本佢到今日都唔想翻去薩爾瓦多。我話點解？佢話你就係綁架、搶嘢、揸揸車無啦俾人射，即係呢啲。 我以前做節目咧，甚至係講過一個 point 咧，就點樣咧？喺墨西哥咧，咩咧？呢、這個反掃毒組係負責即係販毒嘅，反呢、這個老劫嘅咧就負責老劫嘅。 嗱，墨西哥好奇怪啊，台長，我因為覺得即係佢係一個五世紀，即係五六百年前，佢係一個即係中北美洲嘅強國嚟，即係亞斯特克喺西班牙嚟之前。咁其實佢去到後尾自己獨立翻咗一個國家之後，其實佢最不幸嘅一樣嘢係佢面對咗一個世界強國 喺隔離， 美國。咁再加上就係人種啊，或者其他因素影響咧，其實佢一路都冇辦法去發展得好好。咁其實一樣嘢就係嗰個國內嘅治安問題啦。咁大家知道即係毒品嚟講，其實佢哋好多都係輸送去美國嘅。咁所以就一路佢亂嘅原因就係有啲人係都推測陰謀論，就係美國一定要令到佢身邊嗰啲國家係亂落去。 這個都相當之合理嘅，就其實大家如果有睇嗰套戲咧，《Sicario》都講啦，咁下邊喺美國同墨西哥邊境之間有好多地道噶嘛，嗰啲就毒販嚟噶嘛。但係問題就咩咧？這個已經唔夠即係陰謀，而係墨西哥嘅運毒嘅問題，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嘅參與。咁啊，呢個就更加即係值得講啦。咁但係今日唔係神秘之夜，所以我哋只係略一略略睇一睇。咁但係，墨西哥問題不止墨西哥嘛，你哥倫比亞都有問題啦，其他呢啲即係 唔係成個，總之美國下面啲國家都係咁樣樣。你哪怕你去到巴拿馬咁樣，巴拿馬同哥倫比亞邊境，但係從來你唔可以陸路過關，遊擊隊販毒，跟住佢你只可以搭飛機，甚至乎你其他嗰啲即係細話多啲，完全根本就係一個 我要夠膽講冇政府咁樣， 冇政府狀態， 你管唔到，根本就係你根本成個監獄入邊啲監獄管理都唔敢去搞啲囚犯。係 啊， 人哋入邊大佬咁樣開收曬咧，即係有啲人影過就哥倫細話都最出名嘅十八幫， 啊、 即係佢哋嘅犯罪罪行係牽連到去美國嘅，咁甚至美國政府一路都喺度揾辦法去搞呢一班人。咁、 嗯、 但係奈何問題就係咩？因為佢哋真係講真。那個毒品出口是佔據全球市場的，真係數一數。 你要有槍有槍，你有飛彈有飛彈，總之乜叉你都有啦，坦克可能有添啦。咁但係最即係得意嗰樣嘢就係原來最安全嘅地方喺古巴嘛。咁但係美國佬就唔中意佢啦。咁嗱呢一筆我哋唔講啦，即係我哋就想講就係從呢個哥倫比亞個球員被恐嚇咧，就係講嘢，大家又聽就係咧中南美洲嗰、那個治安啊或者政治嘅問題咧。就非常人可以了解嘅， 心驚膽 戰。所以只能嘅就話咧，你喺足球上面揾到少少嘅呢啲尊嚴，係咪啊？咁但係今次世界盃咁睇話剩得落嚟就係只有巴西同埋烏拉圭啦，係咪啊？咁講到巴西隊咧，就原本就冇咩好講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不得不喺呢度咧，就即係去詳細討論，就係呢個尼馬翻滾呢個問題啦。咁啊，俾而家大家啲片咧，大家睇下啦。就呢位超級球星咧，嗱，你唔需要即係你唔需要中意足球噶。你只要係即係中意睇呢啲搞笑場面咧，咁你就可以即係會中意睇呢段嘢嘅。 都講俾大家聽，幾時發生就係依組嘅分組賽最後一輪，佢哋對塞維亞賽事上半場咧，咁塞維亞嘅一個逆風拉拿積咧就去鏟呢個尼馬波。咁嗰時尼馬就其實好簡單嘅身體接觸，佢凌空飛起之後咧就喺後備席嘅喺度咧就不斷咁翻滾咗五六下。咁其實之後咧就有啲一大堆改圖，就係例如碌保齡球啊，例如法國對阿根廷安巴皮球第一球反擊咧當佢波咁踢。另外就是最新咧，幾時又俾人話插水？就係十六強咧，對住墨西哥嗰場比賽下半場咧， 又嚟過。 係啊，拉雲想攞波嘅時候咧，佢就夾住個波，咁人哋行埋攞波咧，只腳輕輕踩到佢只腳一下，咁就有一個好大嘅動作，就係成個人咧就將個 pat 都夾高埋， 凌空飛起啊！ 凌空飛起，即係又打幾個關鬥。咁結果有人影咗張相，就係身邊啲隊友見到呢個情況咧，係有幾個隊友偷笑啦。有一個已經看到麻木曬啦，跟住個球證其實自己都唔知俾咩反應佢好咯，即係所以就 紅牌出場啦，大佬。 即係所以就個問題就係其實今年都有啲巴西球迷都覺得尼馬呢啲行為 太離譜啊， 係好離譜。即係講真，踢波咪踢波，你俾人侵犯咪侵犯。 同埋你係有技術噶嘛？ 你放大波咁放大， 你做你自己本分咪得咯，係咪啊？咁你使乜搞到咁即係咁騎呢啫？ 巴西其實講真的，今年低調一啲嘅，比早幾屆。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啲咁嘅球員喺度都好麻煩。其實最有同尼馬得揮過咧係2002年嘅利華道啦。大家記得利華道當年就對土耳其插水，人哋都冇中咗佢，佢喺嘢揞住塊面嗰啲 射肚，射中個肚啊，揞住噶，揞住塊面。 咁所以就始終都係問題就係而家啲球員好中意放大。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KFC 廣告嚟嘅。 啊，呢個廣告嚟㗎，呢個 賣雞賣雞嚟㗎，一路都碌到去 KFC 門口買雞食，都唔知講咩好啫。有時見到即係。近年都係插水都一個我諗國際足協都有好關注嘅，有好多新嘅指引喺度。 我知嗱，呢啲咁嘅騎呢嘢咧，其實以前都有嘅，譬如阿麥當娜嗰隻上帝之手啦，咁但係做過一次就算數啊嘛，亦都唔多講啊嘛。咁你個尼馬呢個咧就喂不斷即係喺嗰個鏡頭上面重演啦，而家搞到簡東拿都抽佢水喎。 有講 簡東拿嗰個就一個廣告，即係話佢係一個廣告，就係、是、一個 賣夾嘅 廣告係嘛？即係搞到咁樣咧就。我覺得連巴西人啊，巴西嘅球迷都覺得有問題啊！ 睇唔落啊！ 睇唔落眼，睇唔落眼啊！ 我見到我啲巴西朋友係喺網上屌，即係鬧佢。 咁我哋而家咧就喺背面啊，簡東拿喺度啦嚇。咁如果你唔知道簡東拿係邊個咧，我都幫唔到你啊。OK， 冇理由唔知啊！香港特別喺香港睇開波， 有啲唔睇波嘅就唔知噶嘛。 佢係一個法國傳奇球員，但係個問題一世都冇踢過世界盃。 世界盃， 因為個紀律問題，佢最出名就喺英超嗰時，就係同水晶宮嘅球迷發生衝突之後，就一夜起飛腳踢落球迷度。咁但係咧。今次我見簡東拿，其實我都認到佢，哇老得好快，真係 我唔踢波就咁樣啦。 佢特別老得快，佢真係即係佢 keep 唔到，哇！你早五六年見簡東拿都冇得老咁快，佢今年都係50零到就係嘅，結果仲老過馬拉通， 冇辦法㗎啦。好嗱，咁我哋講翻咧就係我哋最想講一樣嘢啦，就係咧琴晚啊呢個英格蘭對哥倫比亞，香港嗰啲球迷咧喺個酒吧嗰陣時咧係。 個熱情程度係點樣？ 你唔好話喺酒吧睇啊！你即係我哋我呢啲屋企睇都喺度喊，因為射十二碼嗰刻，我頭三頭兩輪我冇睇， 唔敢睇， 因為我已經凝住覺得英格蘭即係佢踢咁多年大賽踢緊十二碼，佢係冇一次進到級。 嗯， 咁呢個係倫敦嘅。 係啊，我哋一路 show 俾倫敦後邊嗰個場景啦。嗱，我哋即係一大家一路睇後邊個場景，我哋一路講啦。嗱，就呢個英格蘭嘅問題咧，我哋喺香港咧就即係有一種情意結嘅。啊，咁我哋今日我自己寫文都寫咗呢個即係所謂戀殖啦，啊，即係我哋對個殖民地時代嗰個即係香港嘅一種留戀係咪啊？咁我哋而家就投射咗喺呢個英格蘭隊身上。咁啊，投射喺英格蘭隊身上咧，點解頭先阿 William 講話佢唔敢睇咧？嗱，個原因好簡單啫，就係乜咧？有啲講法就話咧，英國喺大世界嘅大賽入邊咧，二十年內啊，逢親射十二碼都輸。 係廿八年。 廿八年。 九零年嘅世界盃開始，四強啊，佢咧四強對西德嗰時就皮亞斯就其中一個射失。 嗯。 跟住去到九六年嘅歐洲國家杯咧，跟住對又係對德國嘅。 嗯。 結果就現任嘅教頭阿首夫基咧， 都射失。 射失十二碼。跟住去到九八年就係碧咸俾人趕出場嗰次對阿根廷咧，結果就有恩斯係其中一個射咗十二碼。跟住大家記得去到零四年嘅歐國杯，咁同埋零六年嘅歐國杯，零六年嘅世界盃咧，佢哋同時間都對咗葡萄牙嘅，咁結果都係射咗十二碼。咁我最記得係碧咸啊，其中一個啦，跟住華素爾啦，大家記得當年都幾出名嘅黑人前鋒。跟住零六年林柏特謝拉特同埋加力查。咁好啦，跟住去到12年嘅歐洲國家杯咧，咁就對住意大利又射失十二碼。所以佢咁多年係從來未喺十二碼加，即係護射十二碼方式去進級。咁所以好多球迷去到呢一步，你會係覺得仆街又玩完 啦！係啊，我懷疑咧，佢哋去到即係嗰個下半場嗰時候，佢哋都唔想加時射十二碼。我覺得佢哋都即係有呢個心理，好大心理壓力。 嗱，呢場波其實好具爭議性，因為其實賽後好多哥倫比亞人係走咗去英格蘭嘅足總個 Facebook 嗰度洗版，咁又話英格蘭踢得污糟啊咩？咁我呢度都要反駁少少係，其實呢場比賽哥倫比亞喺下半場階段開始係好乸打，有啲手段，特別係判十二碼嗰時咧，其實佢哋係同球證理論咧，有個球員係走咗十二碼點，係咁用只腳踩落去，係啦，等個即係個問題就係、是、 等佢驚佢話即係搞到佢線，係 啊，同埋個泥一鬆咧，你十二碼即係起即係個波射得唔好嘅會有機會。咁另外就係好多犯規，咁但係去到護射十二碼呢啲真係其實講真的運氣係好大成分嘅。咁其實你哥倫比亞本身係英格蘭射失先。後屘係你自己中翻柱，咁呢啲始終風水輪流轉啦。咁你冇得要怨咩？ 嗱，我又想翻回啊！但係就係當英格蘭射失嗰下，大家個心情係點樣咧？ 我喊， 喊。 我有啲朋友係佢喺泰國睇嘅英國朋友，佢都係唔敢睇啊！ 唔敢睇啊！ 直頭唔敢睇啊！跟住，但係去到中柱嗰刻咧。所有嘢入翻曬啦 ，OK。咁但係我都唔希望之後再射。其實對瑞典呢度而家加斯咧呢度先最難打。 嗯。 因為雖然瑞典對瑞士就俾人認為成場比賽就好似一班維園阿叔喺度踢波咁咯。 嗯。 一近門炒啊，跟住入球波又要中人啊。咁但係瑞典始終都係嗰句就係呢種球隊係好難搞。因為佢係好整體。今年整體足球喺世界盃嚟講都 你都唔好睇。 係唔好睇，但係佢係贏到你㗎。 嗯， 你諗下佢對德國都踢到咁，對墨西哥又得，咁你諗下佢西走荷蘭、西走意大利，咁佢有啲咩做唔出嘅啫？咁所以呢場我都係最關鍵。 嗱，呢家睇到呢度咧就未完嘅，就佢哋射嘅時候啦。咁跟住射完之後咧就發癲啦，開始全部 中柱嗰下，可能比較中柱啊，所有嘢翻嚟，啲人覺得。咁係咯，即係如果你係撐開英格蘭都知，即係等咗十幾年啦，特別即係八年前嗰次德國嘅一個問題波咁樣樣。咁好多人都好希望英格蘭可以堂堂正正攞一次啦。始終1966年嗰次，好多人認為都係有啲運氣成分，因為當時候其實入嗰球波係有問題嘅，始終佢攞冠軍。咁但係而家嘅 VAR 啊，甚至咩，其實今屆都我諗令到足球有啲改變，甚至我自己覺得，唔知台長會都會認為係今年嘅世界盃其實標誌住一個足球時代嘅終結。例如傳統嘅執法啦。 而家開始有 VAR 去取代啦。咁、各項嘅遲啲聯賽， 唔係遲啲 有 AI 噶啦， 有機會啦。即係可能啲旁證都係咁，啲機械人、機械人喐冇得拗。咁跟住另外就一個時代終結咧。我意思就係話屬於美斯同埋斯朗拿度嘅足球時代，即係嗰個金球獎 尾聲嚟㗎呢個 都會尾聲，因為隨住佢哋今屆兩隊國家隊嘅表現下滑啦，甚至乎佢哋兩個 自己都差咗好多。唔好下滑，我哋一定係講下跌。OK， 我哋用翻我哋嗰啲慣常嘅用語啊。OK， 咁嗱，頭先你提到嗰個咧就一個時代嘅終結啦。但係問題就係有冇新人頂上啊？ 又係邊隊啊？ 又唔嗰隊咯。 有多今年特別比利時嗰班，即係九十後嘅黃金一代開始嚟啦，盧卡古啊、夏薩特啊， 喂，夏薩特好耐嘅喎， 夏薩特係啊，但係今年打得唔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比利時今次現真章要去到前日都入咗 場比賽。講到比利時現真章咧，就有人其實要求我寫嗰個日本對比利時嗰場嘅，咁啊唔寫啦。咁但係嗰場咧，即係以我自己嗰個形容咧，就是、史詩式嘅球賽。史詩式嘅點樣咧？就係我睇到2-0，我收工啦。咁我以為佢贏硬，竟然可以翻盤。嗱，我哋唔好用從個球賽角度，日本人點睇呢場波咧？嗱，我記得好似首相都出咗聲喎。 衰敗又永。 唔係，首相有出聲啊！嗱，我哋要對比咩咧？就係南韓啊。南韓雖然收尾贏咗德國，但係 俾人掉雞蛋， 俾人掟雞蛋啊！ 掉唔係第一次啦，其實韓國啲傳統就係咧，即係佢睇啲榮辱係好緊要， 好緊要 嘅。咁哪怕你擊敗德國啦，但係佢哋始終覺得你出唔到線。咁但係佢 唔係同埋我覺得咩咧？係踢得差， 頭兩場咯， 整體表現係踢得差嘅。咁你雖然收尾贏翻德國，但係咧佢覺得就係、因為你以前咧最佳嗰紀錄係攞到即係四強啊嘛。 但係都唔光彩，啲人一路覺得黑曬。 係冇理，總之攞到。你今屆連呢、個即係小組嗰、那個分組賽出唔到線，又踢得差。雖然你最後贏咗德國，但係咧啲人係覺得補償翻呢樣嘢，所以翻到咧俾人掟雞蛋。 嗱，針對一個喺南韓嘅足總主席，咁其實上屆其實佢哋喺巴西就變咗即係幾近係3-0啊，除咗和咗一場之外。我哋翻到仁川機場咧，係俾人掉麥芽糖。咁其實麥掉糖嘅呢種文化咧，喺韓國嚟講係一個好侮辱性嘅一個行為。 佢點解咧？即係佢 類似叫 fuck you 咁解， 即係嗰個音咧讀出嚟嘅音就 係類似 fuck you 咁解。咁所以就係好侮辱性嘅。咁但係個問題，大家要反思下，就係其實韓國足球喺2002年之後 已經 係 走下坡啦。 不嬲，其實都係走噶啦。咁甚至乎近年嘅青訓都冇日本咁好。其實日本今次佢個表現咁好嘅原因係，其實佢咁多球員裏面咧，主力又好，後備其實好多都係長年喺歐洲效力。英超有吉田麻也，你甚至乎法甲又有酒井高德呢啲，即係佢哋踢得係好好啊。咁同埋日本人始終有一樣嘢，佢哋個服從性同埋團體即係紀律性好好啊。你見佢上半場對比利時其實係好限制到比利時進攻，咁始終都係嗰句啦，技不如人啦。咁但係國民其實深知即係國家隊盡咗力嘅。你甚至見到日本今次世界盃係一個大贏家，展現到佢哋國家最好嘅國民形象出嚟。每一場比賽，你話佢做 show 又好，做咩都好，執垃圾，其實呢個喺 J League 都係有嘅。咁甚至乎你去到亞冠，即係亞洲足球聯賽冠軍聯賽，佢哋作客。我當年見過一次佢哋喺作客中國嘅情況之下，佢哋都係執垃圾嘅。咁跟住佢哋去甚至乎佢哋球員喺今次完咗16強輸咗波，佢哋走咗之後，將成個更衣室執到係一啲垃圾都冇，仲要喺中間，即係喺嗰個更衣室中間寫一張紙， 感謝 ，spasiba 就係 thank you， 即係俄文咁解，就係多謝，咁就離開咗俄羅斯。咁佢哋翻國家其實受到國民歡迎嘅。咁 但嗱，我個疑問就係咧，嗱，你做呢啲嗱，你可以話公關 show 啦，咁但係咁點解你其他國家唔效法啫？你都可以做噶， 得塞內加爾，得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做呢啲冇乜 incentive 噶嘛，即係你做咗之後冇乜著數。但係從一個大國嗱，舉個例啦，點解我講呢番説話就係、譬如中國，喂，你真係得閒做下呢啲嘢，即係人哋對你嗰個形象改善好多㗎。 佢哋有講話有執過嘅， 不過冇人理 啊嘛。咁同埋其實佢哋要講中國球隊其實過去都有啲類似呢啲問題嘅。喺有一年就係作客韓國咧，輸咗波之後啦，我記得好似打 FC 首爾，咁可能因為球證佢哋覺得係判得唔好，結果咧就打爛咗人哋更衣室啲 locker 啦、嗰啲牌啦。咁其實你上網揾翻呢場波，你見到嘅。咁但係個問題始終都係啦。 所以解釋了點解好多我哋呢啲亞裔面孔嘅去到其他國家旅行，只要你嘅修養或者係言行舉止係極俾人印象好好嘅話咧，佢第一時間真係會問你你係咪 日本人係啦。嗱呢、這個我都有咁嘅經驗嘅， 我都有。 因為大家個套班印象就係有禮貌嘅就係本人就唔係中國人 ，OK？ 咁你要喂你真係要你自己諗下點解嗱？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啦，咁你輸咗波嘅你唔識，即係唔使咁發泄法噶嘛？咁你。理性少少就係、是，我今次輸咗，咁我下次咧就即係做好啲。 韓國都係咁嘅，其實韓國你見佢上場對墨西哥咧，輸緊波係咁喺度飛腳啊，又摟啊，總之 MMA 咁。咁所以就呢個問題就係解釋到點解日本嗰個國際形象素來喺即係全球都係非常之良好，就係咁解。 但我覺得咧，呢個係有意去 塑造出嚟， 首先塑造出嚟嘅意思就係話。他們去譬如出外去做啲即係可能有啲私人嘢或者體育競技，但係佢哋都會孭住一個諗法、就是，就係喂個國家嘅形象喺我身度，我做嘅嘢就代表咗我國家，咁人哋見到我哋做壞事就覺得就會聯想到呢個國家做壞事。咁如果你有呢個心態嘅話咧，好多嘢都唔同諗法噶嘛。咁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咧，我相信嗰個諗法唔係咁樣，佢諗法就另外就係、是。我哋今日大國，我做呢啲嘢都要 show 俾你睇，我係大國。嗱，呢個就係大家心態唔同嘅一個解釋嚟嘅，即係未必寫喺書度，但係呢個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即係心理狀態嘅描寫啦。嚇，佢其實好 concern 一樣嘢就係中國啊，我出去的國家係咪顯現到我大國嘅一個實力？所以你見今次世界盃其中一個特色就係咩咧？就係中國嘅廣告。 英利啊、蒙牛啊、 萬達， 即係好多。誒，一四年都冇嘅。咁 冇噶，你邊度係噶？佢今年就即係 show 曬出嚟啊嘛。嚇！ 咁所以就有啲人覺得哇，好正啊咩咁，但係我自己諗係，你用呢個咁嘅方式去參加世界盃，我覺得真係好鬼詫異。即係喂，人哋諗下巴拿馬、冰島嘅人口仲少過沙田，都可以入到世界盃，哪怕打得唔好。但係個問題係，即係你從你係2002年之外。其實你都好自豪，就係、是、到今日只有三隊國家擊敗過中國，就係、是、巴西、哥斯達黎加同土耳其。OK， 咁中國亦都未試過喺十二碼階段係輸波 嘅，係亦都未試過輸加時， 都有啲記錄。咁但係其實都好慘啊，因為咧BBC 揀咗近五，即係咁多年嚟最差嗰五隊國家隊咧。中國係榜上有名嘅，咁另外就薩爾瓦多同埋剛果民主共和國前身，咁另外有沙地阿拉伯，咁就所以你哋去反思一下，就係到底點解一個14億嘅龐大人口國家要揀11人出嚟，都係做唔到咧？咁係咪關到一啲就係可能係佢哋嘅管理啊，甚至乎係民族之間嗰種性格就係冇一個紀律，冇一個團結性咧？咁你好簡單睇你翻奧運，點解啲中國嘅單人項目咁出色？例如跳水啦，例如可能乒乓波啦，大家去到團體比賽，籃球、足球，永遠都係強差人意。咁你對比翻，你就知道點解。 但我仲會加多一個因素嘅，就係你國家領導人俾嗰種信息啊。嗱，而家開始慢慢嘈噶啦。嗱，我哋可能有機會，我哋講有篇文咧，就係應該劉亞東嘅《科技日報》嗰個總編輯寫啊。佢話：你唔好再吹噓嗰啲咩中國最強，最即係超越美國嗰啲啦。你唔好講咩新四大發明啊！新四大發明即係咩咧？共享單車、網購嚇，仲有咩啊？唔鬼記得咗啦。仲有其他即係兩種嘅。咁如果你睇咧，全部都唔係自己發明嘅，只不過就係你個市場夠大，你而家就用翻哇！即係好，即係全世界咧就覺得你嗰度係最多人做呢啲嘢。咁你就覺得咧嗰樣嘢，你叫所謂新世代發明係咪啊？我記得用咗咩高鐵啊！咁佢就話咧，嗱，你唔好再噏啲嘢。嗱，我覺得而家點解去到一個咁樣嗱，即係呢一次日本嗰個表現，無論喺足球嘅水平上邊，或者佢事後呢啲球迷、球嘅呢啲球員嘅做法，佢同中國係出現咗個極大嘅反差。我覺得後面的原因，除了剛才威廉講一樣嘢，就係、是、喂大家嗰個文化唔同之外，就係、是、國家領導人俾乜嘢信息呢啲國民？ 唔係啊，個問題其實我自己另外諗咧，中國係比較冇耐性國家嚟嘅。日本人其實過去90年代之前，佢就係一個足球係，佢足球都好廢嘅。 很差的。 我哋嗰阵时细个睇波，日本都唔合，香港赢日本嗰阵时候。 差唔多啦，大约八年。 我哋转捩点系咩啊？就系、是日本同香港打呢个世界杯入围赛嗰次啊。嗰次嗰陣時先開始贏翻香港嘅啫嘛，以前係都冇得打添嘅。 係啊，咁其實當年香港人有兩個選擇嘅，一個係幫中華民國踢即係足球，另外一個就係幫英屬香港踢咁嘛嗰時。咁呢個我哋簡略講啦。其實當時亞洲最勁其中一個地方係朝鮮嘅。當年即係曾經試過好勁，咁去到日本，其實佢哋嘥咗好多年去諗到底用邊一個國家仿效邊一個國家嘅足球，去令到自己國家去進步。咁就佢哋先揀咗巴西，咁就佢哋其實真係好想去效法巴西。咁其實佢都知道，即係如果行歐洲踢法，以佢哋國家嘅體能身形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就佢哋一路效法巴西。咁去到九十年代尾，九八年終於第一次入世界盃，結果到今日都未斷過。咁曾經係2002年啦、2010年同埋今屆入咗16强咧，其實佢哋係用20年嘅時間去塑造呢個成績出嚟，係好。 咁你順便要講埋足球小將喎。 係啊，亦都係一個係咯，佢哋嘅夢咧，佢哋好希望真係可以攞一次世界盃。其實我自己咁推斷咧，以日本人呢一種咁嘅性格或者佢哋民族， 遲早攞。 是有機會，有機會去做到呢樣嘢。咁即係我對日本其實講真，我有睇呢班球員，即係一路都睇咗好多年。咁所以今次佢哋呢一班八十後嘅黃金一代要離開，其實我都覺得好悲傷。 冇嘅， 但係日本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嘅即係管理層好，比較係有耐心啲。你唔似中國咁樣，哪怕你唔好睇國家隊。他們的球會的層面經常 其實他那個情況中國足球情況等於那個晶片一樣嘛， 炒咯， 自己搞不定請人回來， 不是請人回來都不是問題，他一季踢得差或者踢得幾場差炒的了、喂，球隊一個磨合、你十一個人哪怕他覺得個個都 OK， 但個問題是教練要去適應，球員要適應，你突然間輸了兩場炒人、喂，換個新教頭，他又不知道波什麼料，跟住輸了兩場又炒，即是經常性出現。 但是肯來的那些人是因為錢的問題嘛、這個最大問題就是怎樣呢，人家來教呢不是因為人家有個 passion 或者真的想來教，是只是看你的錢的、你炒我還好，因為在中國教球那個不會是一個你 resume 裡面值得掃出來的東西，收了錢就算數了，你說譬如你找巴西教練斯高拉來，人家一樣好像是教過 解藥禁，有斯高拉來 教過教過恒大恒大嘛，好了收了錢就走咯，咁人哋跟住唔會理呢件事，就係我哋嗰喺嗰陣時喺中國教光唔光彩，人哋唔會理人收咗錢就算數，而且呢樣樣體育都係咁樣，譬如我哋自己睇呢個泰拳啦，播球走去即係最 top 嗰個泰拳嗰場，走去打假拳啊，去中國度打假拳啊，俾你贏啊，咁你贏咗又如何啫？而家成個問題點解我哋講呢個足球點解去比較日本同中國咧？就係、是、喂大佬，呢個反咗兩個國家民族命運嚟噶嘛？就是你中國繼續咁搞法咧，你係永遠唔會超越到其他人，唔好講話超越啦，你永遠只會越嚟越差嘅啫。即係你等於而家晶片嗰個情況一樣，就係、是、哦，我自己搞唔掂，我抄唔掂偷， 咪抄咪抄咯，你咪認咗佢。 係咯， 其實好多嘢都係抄嚟抄去。 咁你足球亦都如是啫嘛。嗱，我國內聯賽我啲球員唔得，買重金禮聘翻嚟，係咪贏個冠軍？ 所以一冇外援咧。他們的整體實力是差得很厲害， 是啊， 即是你 不是，而且他請外援回來 是拉低外援的水平， 會很累， 誰原本在那裡踢得好， 巴西有些體育報章其實曾經有些評論，就是說到中國足球的金錢足球崛起，其實會導致他們很多球員的技術水平狀態下降、特別是其實我們很簡單看回今年，其實都有些球隊是有中超球員，包括韓國有金英權、包括巴西有連拿度、奧古斯圖啦。咁佢點解可以俾人破格去揀咧？就因為教練當年佢同佢喺哥倫泰斯合作過，佢先願意俾呢個球員踢。咁佢係睇北京踢北京國安。好啦，跟住比利時其實有一位就係、是、卡拉斯高。咁其實點解上半場去到下半場失波？比利時打咁差咧， 就是、因為佢啊，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佢話你呢個講法， 這個真係事實嚟嘅。因為換入佢嘅球員係沙迪利，結果沙迪利係入波助攻，咁就見得出個分別。同埋卡拉斯高其實佢哋本身係一個好球員嚟，自從阿摩納哥去馬體會之後咧，今年年頭俾人掉咗中超踢大連其中一個球隊。 佢個成個競技水平係下滑得好緊要。咁我都唔明點解會揀佢。 下跌 下跌得好緊要。咁始終都係問題就係、是。會你咁嘅金錢足球，你會影響到好多呢啲球員嘅水平，呢個係事實嚟嘅。甚至乎日本佢點解咁願意將啲球員放曬去歐洲，就因為佢又覺得亞洲個足球環境會局限佢哋球員嘅成長。 梗係啦，你亞洲踢你個點會嗰、那個水平點會拉高？ 但係佢哋好 high 嘅就係佢哋覺得喂球佢哋啲俱樂部咧球會咧喺亞洲冠軍聯賽，哇踢到日本散曬，打到韓職冧曬。但係我都會反問。因為他們最好的球員全部去了外國， 是、啊、 但是你是沒有一個球員可以在外國立足到嘛，近年除了邵佳一之後一路十幾年沒有一個真正有一個球員可以在歐洲， 老實說人家買你的球員都是看這個市場的嘛， 不用的，跟著不用的、 啊、跟著不用的嘛， 他們賣波衫，因為賣波衫什麼不用的， 增加收入而已，這些我們不說了，這些我想都耳熟能詳，如果熟足球的人，但是我們要講講就是香港的英國情意結，就而家場波打緊係嘛？ 冇啊，今日冇， 今日冇啊。OK good。咁咧就嗱，英國度即係香港就咁樣好簡單啫。即係你問咧十個即係球迷咧，九個都係抱英格蘭嘅。係 啊。 咁就唔純呢、這個唔係純粹咧，就係因為英格蘭個波好好。嗱，老實講，我覺得英格蘭啲波係麻麻地嘅啫。呢、這個純粹係感情問題嚇、啊，就因為我哋細個睇英超，我哋熟悉嘅球星都係英國球星，係咪啊？即使近年咧歐洲波多人睇咗，但係。英超有冇冧過咧？即係香港人冇唔唔睇咧？香港人一路都睇英超嘅。 英超有冧過嘅，近有段時間都有嘅。但係個問題始終英超佢個技術即係聯賽入邊嘅 promo， 其實英國其實贏一樣嘢，英格蘭聯賽其實佢一路點解可以咁 top 咧？佢嘅 promo 做得好。 係啊，佢唔係個水平高啊。 佢 promo 做得好。 個 marketing 做得好。 marketing 點解咧？佢吸引到全球觀眾，特別佢又會就翻啲亞洲時間嗰啲橋時段去播翻啲大戰，咪、吸引人去睇。咁、如果論技術嘅話，講真的，你願意睇紐波嘅，你寧願睇西甲多啲。咁、英超一樣嘢嘅原因就係佢用英文去推廣比較多。咁、雖然近年其實近呢半年我因為班西班牙朋友佢哋係喺香港幫西甲賽會做 promotion，做 marketing。咁、但係佢一路同我講話，始終硬係。唔得，咁我問過佢，咁你覺得係原因係乜嘢？佢都話講唔出，咁我跟住同佢講翻，你咁你覺得英國即係英格蘭嘅聯賽點解推廣得咁成功？佢話用英文推廣，同埋佢會就翻呢度啲人嗰個時間去踢啲大賽大賽，咁、所以就即係解釋到點解一路英國 keep 得咁好啦。咁其實英國一路都面對英格蘭面對問題就係佢啲球員又係俾啲外援影響曬，冇辦法去踢。去踢即係好嘅聯賽發揮，咁嚟緊最大鑊啦，脱歐，仲影響 脱歐啊？對英國咩聯賽名啊？ 好多球員要攞工作簽證。 哦，明白，因為以前係唔計，我都唔知嗰個入邊嗰個計劃點。佢有冇用所謂外援嗰個 concept 噶？ 嗱咁講，哪怕我係一個巴西球員，但係我有西班牙 passport，我嚟英國踢波好簡單啫，直接攞西班牙 passport 入境，咁我唔使搞任何嘢嘅，咁我就可以喺度踢波。咁但係咧，一旦即係冇咗歐盟呢個自由流動咧，你所有歐盟嘅球員你都要喺度整工作簽證，咁就要攞 BRP。咁你 佢而家未必批添啊？ 係啊，未必批，因為點解咧？就是、有啲聯賽有啲可能佢要計翻你喺國家隊出場嘅次數，佢要計好多嘢。咁你如果未達標咧，係好多時候佢唔會批工作簽證俾你，工作證俾你。咁啊，過去有好多球員因為咁樣係冇去到英超嘅，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脫歐之後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咯。 所以講講下咧，而家脱歐嗰度咧，好奇怪嘅，即係講就哇，真係好決絕啦。其實一路拖拖拉拉嘅。 係啊，一路都係拖拉，但係講到明要脱噶啦，因為始終連英女王都批咗係要咁樣去做。咁因為呢個係一個法律嘅程序，佢一啟動嘅話係冇辦法翻轉頭。咁你話係咪近年要重啟翻加入歐盟嘅公投又唔會可能發生？咁就要真係睇下到底即係而家佢哋保守黨係有咩方法去解決？ 我覺得都係拖㗎啦，除非新美嗰度都係咁，即係拖到一個即係大家都冇乜耐性嘅時候嘛，即係快速去搞掂佢咯，係嘛？咁佢都要揀個時機嘅，而家唔係一個 good time 嚟嘅。你咩 good time 咧？英格蘭攞世界盃之後啦。 可以咁講啊，甚至乎係英格蘭如果真係攞世界盃，假設啊，雖然有好多人話鳩噏啦， 攞過㗎，1966年啊， 不過嗰次係有好多問題嘅，英格蘭自己本土攞啊嘛，始終都係要諗翻一樣嘢，就係喺面對咁嘅 即外援和金錢的衝擊底下英格蘭聯賽，他怎樣令到一班本土的英格蘭球員可以有能力在自己聯賽發揮，這個是一直都是很影響近年英格蘭那麼多即他們整體表現不好的原因之一。但是很幸運的就是近年其實多了英國本土土炮球員在英超拿到足，但他們真的要想想到底怎樣去解決，就是到底是你要選外援還是選本地。 但是如果你只是譬如說主流主要是英國自己球員，那個吸引力未必夠嘛， 是 這個是很大問題。就是為什麼呢？因為從來英國球員的技術不好，大部分的技術都不好， 高 Q 大棍、啊 是啊、 我們這樣形容 的這個是文化來的，他是喜歡這件事而已。好了，那些我們不多說了，就是我們最期望一件事就是英國大戰俄羅斯。我寫了一篇文已經提到這件事了，原本呢、就是、在大概半年前呢有人說過，英國人說過就抵制這一次的世界盃， 媒體比較多媒體，因為適逢就是英俄之間的外交問題嘛。 那個就因為當其時呢就是那個、俄羅斯的前特工在英國 我記得我們當時說過 Sarsby 被毒殺，那這件事呢得不到真相的，但是呢、個首相已經說了，就是多數都是俄羅斯的特工做的，但是俄羅斯他又不反應，不反應之餘他又不斷說就是這些外國殺抵死，即是這個是 半承認差不多，那你不要理他是怎樣也好，其實的關係就不好的，到現在都不好的。那問題就來了，如果英國對俄羅斯大家就會投入很多這個感情下去了，真的、啊、我相信那個真的是大戰來的，那個、啊、那個不多少、 俄羅斯在這麼多年來他最好成績是四強、入到去四強之後就最後季軍了、不過這個要數到去即是1966年，我記得是蘇聯時期。 以前有個很厲害的蘇聯，有個龍門雅仙，但是那個、yeah. 即是我們 有人叫雅仙，有人叫野生， 是啊，八爪魚的花名叫八爪魚， 因為他那個救波技術真的很一流、啊、所以為什麼每一年世界盃他們那個、那個金手套獎，即是他們那個最佳龍門獎會叫做、雅仙、啊、即是野生獎、啊、就因為紀念翻呢一位， 記呢位 超級守門員呢、這個 咁講龍門咧，今次呢個守龍門咧，阿 Pickford 咧，又係即係又係幾多新聞嘅， 一戰成名啊！ 一戰成名，因為原本係唔諗唔俾佢噶嘛。 嗱咁樣講啦，其實佢呢一位球員，其實佢之前係效力過新特蘭，有冇記錯？咁、一路始終英國都係面對一個英格蘭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咧。他們的門將是不穩定、我們過去在2010年的世界盃見過就是 Robert Green 的一個牛油手、14年祖克特是不知道發什麼瘟，是今屆本身 有以前我們不斷說的就是斯文被阿朗拿甸奴一腳粒了個頭球2002 年的日韓世界盃、 那些就陳年舊事來的、英國龍門又差呢，其實就近年即、就是我們看當時不是，因為我們當時有一個很著名的龍門 Gordon Banks，哇！那個犀利了，就是有一球球呢是一條柱飛到另外一條柱夠給你的頭槌， 可能如果比你年代已經是很久 了，當然是久了，但是他後來他踢世界盃的時候呢就發燒了，就出了另外一個龍門，這個應該就是、車路士的球員，我忘記了名字了，但是那個踢得差了，就變了就他跟世界盃無緣了。這個說呢就是 Gordon Banks 是有史以來即是在足球入面呢一個最偉大的、救球的，咁咧就呢位係我哋當年我哋睇嘅 Gordon Banks 啊，賓士啊，咁就有一球球咧就係、是、佢救阿比利嗰腳波嘅。 呢條 radio 都講咗 the greatest ever 嚇嚇，咁呢個唔咩啦嚇，因為呢個就即係足球啦，咁啊可能大家自己去揾揾嗰個相關片段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講講呢個大家都好關心嘅就是、泰國。這個 13位少、可以說少年還 有一個教練、 啊、 就是被困這個、 泰北 的一個地洞、 啊 啊、好，那我下一節回來。